人的家庭旅行，3w.all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了。 光哥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窍。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天津的相声青年演员和老演员表演的作品，先来听一段寻泉，表演者是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管新成、张瑶。说到都市生活当中，这个宠物是很多家庭必不可少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真正的家庭一份子。谁家要是丢了心爱的小宝贝儿啊，那简直是太痛苦了。我们请您听听管新成、张瑶为您演绎寻犬怎么找这只宠物。 节目叫寻犬， 对， 这个不好演，新作品， 哎，都是新节目。 这个您看，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一人一个， 每个人都不同， 是啊。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 啊， 说明什么？爱听相声， 哎，爱好相声， 您才坐这儿听相声， 对。 张瑶的父亲就不爱听相声， 我爸的爱好什么？ 爱玩， 倒是爱活动。 玩什么呀？ 啊， 不像别老头啊，爬个山呐、打个太极呀、练练剑呐、不这个。 那他玩什么呀？ 玩刺激， 他好刺激。 什么刺激玩什么？ 是吗？ 你看这个最喜欢玩蹦极。 我爸爸好蹦极， 小70了玩蹦极 啊。 水上公园过去有，去那儿问过、哎，老板，咱这个蹦一回多少钱？150。 哦， 嚯，够贵。150，便宜点。30没绳子。 嚯， 他父亲玩了一回， 没有， 他就没爸爸了。 没玩那个啊， 不是我说，就爱好。 你说爱好可以，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呀？ 我呀， 啊， 我最喜欢看电视。 哎，咱俩一样， 是吗？ 我也喜欢看电视。 好啊， 你都喜欢看什么节目？ 我看电视连续剧啊， 连续剧， 连续的有故事性。 我不爱看这个。 你爱看什么呀？ 我爱看短平快。 什么短平快？ 广告。 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不懂了吧？ 啊， 生活当中离不开广告，广告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谁都离不开广告。 你呀，别说了，你说别人，我不否认 啊， 我就能离开广告。 你能离开？ 我不爱看 电视广告， 我不看。 电台广告， 我不听。 马路发的传单广告， 我不接。 电线杆贴的小广告， 我说最讨厌的就是电线杆的小广告。一条有用的都没有， 哪一条都跟你有关系？ 不可能！ 你看这条， 说 王侦探替你侦查爱人是否对你不忠，费用面谈。 嘿嘿嘿，跟我没关系。 怎么呢？ 我打光棍儿。 再看这条 啊， 风韵少妇寻找一个健康男士，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必有重谢。 我没兴趣。 再看这条， 说 肾衰竭一针灵。 这什么广告？这个不怎么样， 这广告不好， 不好。 我们小区四周围都贴了这么一条黄好广告。 什么广告啊？ 寻狗的广告。 什么？ 寻狗啊？ 丢条狗还至于贴广告？ 听这话 啊， 不养狗，对狗没感情。 谁说的？ 是 谁说我不养狗？ 啊， 我养仨狗了，那叫宠物。 喜欢？ 当然了。 哦，你管狗叫什么？ 宠物啊。 不是，叫什么？ 我管狗叫儿子。 我们叫孙子。 哦。咱离开伦理还说得了话吗？ 说不了了。 什么艺术？你们怎么管狗叫孙子？ 这说明人对人的感情不如人对狗深。 有这么深吗？ 给你举个例子。 您说 玉林知道吗？ 玉林在广西， 狗肉节 啊， 有多大麻烦。狗肉店全关门。 嗯， 有私自开的，不写狗肉店， 写什么呀？ 肉店。 肉店 啊？ 那人家你卖什么肉啊？ 问呢。 怎么问？ 哎，老板，咱这儿卖什么肉？ 老板怎么说？汪汪。哦，改了口技了。 这就是人跟狗的感情，不吃狗 就这么深吗？ 哎，我跟你说说我们小区这广告。 您说说。 上面是狗的相片，下的边是狗的信息。 怎么写的？ 非常详细 啊。 本人孙子丢失。 哦， 名叫盼盼，雄性，纯白色，黑鼻子，萨摩耶，脖子上有红色项圈，上周三晚不慎走失，有热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必有重谢。 哦， 本人残烛晚年，愿与孙子盼盼一同度过。孙子盼盼的丢失，如同我生活失去了伴侣。有爱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赠送人民币80000元， 还真不少。 嗯， 啊，这是谁贴的广告？ 我们小区的顾大爷。 哦，他管狗叫孙子。 你看这广告，你动心不动心？ 动心。 这孙子你找不找？ 孙子我得找。 孙子你要找着了？ 孙子我要找着了。 孙子巴巴你的。 行了，你老拿这词绕着我是吧？ 不是，我怕你不明白。 我打去年就明白了。 这广告一贴出去 啊， 我们小区那些人就跟疯了似的。 怎么了？ 班不上，书不念，电视不看，游戏不玩。 嗯， 到处找狗。 哪儿找啊？ 有马路。 哦， 公园，小区都找。 都找狗？ 有带烧鸡的，有带狗粮的 啊， 有带绳子的，有带狗链子的。有一位学狗叫银狗的。 嚯， 有一个听说丢的是公狗 啊， 把自己家母狗牵出来的。 这都什么主意？ 甭管管用不管用 啊， 是主意就得用。 是啊， 就这些日子，我们的小区地皮都快翻了。 哦， 甭说狗了，耗子都没了， 挖地3尺了。 给顾大送狗的人是蜂拥而至。 哦， 把顾大家门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是吗？ 在外边喊。 怎么喊？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消息。 哦，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线索。 嗯， 顾大爷，我找着盼盼了。 嗯， 顾大爷，我捡着盼盼一项圈。老大爷，你们给我跑俺们山东来了，我今天送回来了。 连外府的都来了。 就这些日子，我们小区都快改了狗事儿了。 是吗？ 那，嗯， 来这么多，这顾大知道哪个是盼盼？ 顾大有办法。 什么办法？ 搬把凳子往屋里一坐 啊， 脸朝里背朝外，听声音判断是不是盼盼。发好后牌，一号选手准备 演唱 叫唤。 叫唤？ 这是狗啊。 叫吧。哇，还真像。 你像？ 你学的像啊。这是吗？ 声音过于猛烈。 哦， 不是盼盼。 哦， 下一个。 下一个。哇， 声音过于稚嫩，不是盼盼。 嗯， 下一个。哇，声音过于尖锐，不是盼盼。下一个。哇，不是。下一个。哇， 不是，下一个 喂， 不是，下一个 喵。 这怎么回事来？ 狗只猫来， 这不起哄吗？这个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 啊！ 顾大爷开门吧，开门你就高兴了 啊！ 顾大爷开门一看， 谁呀？ 童守本， 人家找盼盼童守本干嘛来啊？ 大爷，我就叫盼盼。 哎，走。你是不是也这起哄？我告诉你， 扔里都完了， 哪儿的事儿？这里没有盼盼呢。 是啊，顾大一着急一生气，病倒了。 是得着急， 甭说他着急 啊， 他对门邻居潘大妈比他还着急。 哦，潘大妈， 哎， 他的街坊。 对了， 哦， 自打顾大丢狗那天起， 嗯， 潘大妈在后边就跟着。 是啊， 顾大满小区贴广告，潘大妈接广告。 嗯， 顾大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嚯！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手还真快， 一边接一边还说， 怎么说呀？ 哎呀，这顾老头啊，满小区贴广告， 嗯， 这不破坏环境卫生？ 对呀， 你看这就贴上了。 哦， 我让你找狗， 接下来了， 这怎么还一张 啊？ 治肾病， 哎，这可不是老头贴的啊， 甭管谁贴的，我都给接。 哦， 我让你治肾病，又一张。 啊， 招狗治身，招狗治身，招狗治身。哎呀，中国爷们儿这肾都怎么了？ 都贴一块儿。 转过天，潘大妈可就不跟着。 为什么呀？ 顾大贴了800多张 啊， 潘大妈接了1600多张。 对哦，还有800多张治肾的呢。 那天。潘大妈真急了， 怎么又急了？ 刚想睡会儿觉，送狗的又来了。 哦， 在外边一通乱喊呢。 哦， 潘大妈火腾就起来了。 嗯， 把门踹开，跟这边就嚷上。 怎么嚷？ 你们这都干嘛的？你们送的这是盼盼吗？ 哦， 你们为嘛来？不就图老头8万块钱吗？ 对， 你看你们把我们这小区人折腾。 怎么了？ 4个老娘们让狗给吓着了。 哟， 3老头让狗给咬了。 嚯， 2孩子让狗给吓病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都让你们这些狗给糟践了。 哦， 我们每天小出狗粪500多斤， 嚯， 狗尿小出6000多泡。 呵， 俗话都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对， 再看我们这小区的人出来进去1人2脚臭狗屎， 家里鞋套。 哎，我们这买房换房的扭头就走。 怎么了？ 说我们这不是小区， 这是 狗窝。哎， 改成狗窝了。 我告诉你们这些狗爹狗妈们， 嗯， 赶快把狗给我牵走，再不牵走我可就报警了。 这是真急了。 潘大妈说完这句话 啊， 送狗的都走了。 送狗的是走了，可， 嗯， 是那盼盼没找回来，顾大爷也得急坏了。 潘大妈知道。 对呀， 特意的买点水果点心来看顾大爷， 探望探望。 顾大爷在床上躺着。 哦， 一看潘大妈进来，拉住潘大妈手，潘潘找到了。 潘大妈说实话吧。 我跟您说实话， 嗯， 没找到。 对， 您别往心里去。 是， 我估计啊，找不到。顾大爷听这话， 嗯， 躺那儿不说话。 哦， 眼泪刷就下来了， 难过了。 潘大妈赶快劝他。 哦， 哎，这顾大爷，你可别着急。 是啊， 我知道，你离不开盼盼。 对， 跟你这么多年有了感情。 嗯。 你老伴儿走得早， 嗯， 孩子又不在身边，就你一个人肯定孤单。 嗯， 我了解你。 是啊， 我老伴儿走得也早。 啊， 他走那时候我心里也空落落。 是是， 没抓没挠。 嗯， 可我们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这话对， 我们得好好活着。 哎， 你看你吧。 嗯， 我多少次让您跟我去老年活动中心， 嗯， 你就不去。 他不明白。 我让您跟我跳广场舞， 嗯， 你就不跳。 是。 最可恨的。 怎么了？ 我让您跟我遛弯 啊， 你说你得遛狗。 哎，这什么比喻这是？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思？ 对呀。 和潘大妈。 嗯。 我不是那意思。 哎。 我明白嘛意思。 嗯。 你离不开盼盼。 是， 可我也得说你两句。 您说。 你看看这些送狗的哪个是盼盼，他们为嘛来的？ 就图你那8万块钱呢。 就为钱呢。 你呀， 嗯， 那话也不对。 是吗？ 人把狗给你送回来，你还能跟狗过一辈子？ 有道理。 送回来狗给人8万， 嗯， 你有那八万，找老伴儿不比狗强啊？ 这是实理呀、啊。 顾大爷听这话，当时乐了， 乐了。 他潘大妈 啊， 还是你懂我这心呐、 啊。可不， 这盼盼一丢，我这心里凉了半截儿。 是， 他潘大妈， 嗯， 我这个岁数，老伴儿没了 啊， 老伴儿要在，我至于着这么大急吗？ 说的是心里话呀。 他潘大妈 啊， 别老潘大妈，潘大妈这么叫啊？ 怎么？ 我比你岁数还小呢。 嗯， 以后啊，你就管我叫盼盼。 那不，管他叫盼盼合适吗？ 管你叫盼盼 啊， 行吗？ 行吗？ 没什么行不行的 哦， 只许叫盼盼，不许叫孙子。 别 得了得了，我估计你这几天也没吃好饭。 嗯， 我下厨给你做饭去。 嘿， 你要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饭。 好啊， 你那意思，你我咱俩 啊。 咱俩那个 哪那位都明白了，这 那个夕阳红， 这词儿好，夕阳红， 对，夕阳红 啊！ 你说我来了，你还找狗吗？ 哎，这回顾大爷说什么了？ 顾大爷一听这话，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说了一番话。 他怎么说的？ 想当初啊，老伴儿走得早，一人多孤单，实在没办法，买狗叫盼盼。盼盼这一丢，心里特别烦，实在没想到丢了就盼盼，又来新盼盼。新盼盼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我要新盼盼，不要旧盼盼。不为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就为三个字。 哪三个字？ 省八万。 好，听您这意思，您不找狗了？ 你也糊涂 啊！ 人都来了，我还找狗干嘛？ 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管新成、张瑶合作表演的相声《寻犬》，反映了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刚才这段相声寻犬呢，说的是都市生活当中很多家庭养宠物的故事。那么下面要听的这段呢，叫做找堂会。堂会也是旧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呢，我们也有私人定制的一些文艺演出啊，小的沙龙等等，和过去旧社会所说的这个堂会啊，还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相声找堂会说的就是跟堂会相关的事儿。请您欣赏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刘兰亭尹笑生和说的找堂会。 两个青年表演呢，表演的认真。 你俩这是干什么的？ 怎么这味儿，这位？哈哈，您我们这儿说相声。 怎么着？ 说相声。 你俩就是说相声的？ 啊、对。 你俩忒好了，忒好了。俺跟你少请一个人，认得吧？ 是说相声的吗？ 对呀、啊。 这说相声我都认得 哦、 啊、 这个人呢、 啊、 他是姓尹呢、啊、 姓尹 对喽 叫什么名字 叫尹笑生 哦尹笑生啊 还活着了吧 嗯活着、啊、不但活着还很健康 啊、哦、是啊是啊最好了最好了 嗯 那你呢是 我就是尹笑生 哎呦你看你看怎么你这看你咋活人了呢？哎，他们都说你母了， 这听谁说的是？ 就是那个穿完盒子穿跟你在一起那个人说的。 那个姓黄的黄铁良， 对 是吧？ 对了， 走道都娘娘闷闷的那个， 就是那个人， 就那人， 嗯嗯， 别听他的， 嗯嗯， 他没好话。 哦，你看这个俺就放心了，挺硬朗的还。你来在这里说相声了？ 这不是说相声吗？ 哦，你这个相声，光在这里说呀，也做个堂会嘛的吧？ 那常会当然去啊。 咦，刚好嘞。 嗯， 俺有事情找你们。 您找我？ 嗯， 什么事儿？ 俺想请你老做个堂会，不知你老可曾愿望否啊？ 您甭摇晃，挺亮的。您这一摇晃我都揪心，这掉地上摔了怪可惜的。 行吧， 摇晃，上您那儿演去。 啊， 好啊， 俺们有事情找你们。 哦， 嗯， 您的办事儿 啊， 好， 红事 啊，红事， 对、啊，红事， 结婚， 结婚那是喜事儿啊，俺那是红事， 红事，哦，做寿， 做寿那是个寿事啊，俺们那里是红事， 红事，聘闺女， 那不还是喜事吗？俺们那是红事。 您什么红事儿？ 着火了。 着火呀、啊！着火，您找消防队去啊！不说相声不会救火。 那不是红红火火的吗？ 你拿我开心是吧？ 啊，不是，临时家着火了，俺们那里没着。 你没着，你告诉我干嘛？ 俺们那是有大事情找你们。 有事儿？ 嗯。这小孩子办满月。 哎，好事儿 是吧？ 好事儿 啊！这孩子办满月， 好， 找你们说相声的。 嗯。 还不是光找你们， 还找什么？ 你像那个唱大鼓的， 哦， 唱单弦的， 哦， 唱坠子的， 啊啊， 就那些个人都上哪里找去？ 您一共要多少场吧？ 俺们是这个，你们是这个，一共去20个人， 一共去20个人， 对喽， 嗯， 连说带唱， 嗯， 1000万许的， 嗯，您这个事儿啊， 嗯， 您自己就甭跑了。 你还不跑？ 你跟他们也不熟， 就是 您把这个事儿告诉我，您就冲我说，我跟他们都熟，我就给您找全了，不就完了吗？ 你俩一个人就是给找全了 啊！ 哎呦，太谢谢你了！行，就这么着了啊！ 哎， 你们一共去20个人， 20个人， 嗯 嗯， 有说的有唱的， 对， 连说带唱， 嗯， 1000半许的， 什么？ 得多少钱？ 哎，这个演几场？ 就是1000万许的吧。 哦，我算算啊。 啊， 您这是20个人。 对嘞。 20个人，您一共啊，您就给3万块钱。啊。我没找您多要。 不行， 您甭笑。 不行。你说你们20个人， 对， 连说带唱，皮皮牢牢的，1000万许的，10万块钱。 哦，我要少了， 啊、是吧？ 您这什么脾气，这位？ 你看，俺爷爷是一手托两家的事情啊。 哎、 俺临出来的时候，俺们东家说了， 嗯， 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好了， 嗯， 热热闹闹的。 对， 麻烦老几位了。 您放心， 嗯嗯， 这我们去到了，能给您堂头马貌的、马马虎虎的吗？一定要认真给您养好了。 拜托你了啊！ 10万块钱， 10万块钱， 好， 10万块钱，这是弄完事了 啊、 嗯。你们去了一道喜呢，俺们东家一高兴，多少还有点赏钱。嗯， 哦，还有红包 啊？不多。 嗯，多少钱？ 也就是5万块钱。 嗯，5万块钱？ 哎，忒少了。 不少了，5万块钱还少。 你老多帮忙了。 哎，您太客气了。 咱就这么着了。 您太客气了。 坐下来了 啊！ 你俩这就说好了啊！ 哎， 说好了。 这段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刘兰亭尹笑生和说的传统相声找堂会刚刚开了个头，这给钱呢算是给不少了。那么这个堂会究竟什么内容，能不能成型呢？我们请您下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欣赏刘兰亭尹笑生二位的表演。进一段广告，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这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摇头屋里眨沙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昨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下了中雨。由于降水及湿度大，能见度明显下降，这样的天气会使人体感觉不舒适。由于前期升温较快，突然的温度降低容易造成感冒，请市民朋友们多加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质量较好，但山区道路湿滑，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12度到16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传统相声找堂会，表演者是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刘兰亭、尹笑生。 嗯，哎，什么了？你忙，慢，咱说话说的口渴了， 渴啊， 想喝点。你们这里有卖咖啡的不？ 卖什么？ 咖啡。 咖啡咱这儿没有。你还喝咖啡呀、啊？你喝茶行吗？ 喝茶？行，俺带着茶了。啊，那个小姐姐，给俺来壶茶。 不，您这找我这么好的事儿，您找我在这儿喝茶找您要钱？哪有那事儿？您等会儿，我那先沏的茶。 哎呦，这太劳烦你了。 您等会儿， 多不合适。你看这个人真客气。你看，这俺带着钱了，你买一壶茶，咱一块儿喝好吧？ 先沏的 啊。 嘿，您闻， 还挺香的啊，茶还挺好的。 您喝，您这个这个事儿是，办满月。 对了，办满月，小孩子办满月。 哦，嗯，这小孩子办满月， 嗯， 这个日子是 日子 啊， 日子不忙 啊， 不忙。 哎，别不忙啊，你这日子你得说准了，你别给误了事儿。 误不了 啊， 有其他事，你们先忙着，咱这个不忙。 您是办满月？ 对，小孩子办满月。 办满月有日子管着我，应其他事儿把这事儿不就误了吗？ 啊，没事， 啊， 没事，敞开着，哪里有事情你们忙去，咱这个不忙， 不忙。 嗯， 这不是您是办满月吗？ 对呀， 办满月他有日子管着，那怎么不忙呢？ 日子，那谁能说的准呢？ 啊， 谁能说的准呢？ 您不办满月吗？ 人家这那孩子多得养活呀。 啊，哦，您这个这孩子还没养活呢。 对呀。 哦，您外边溜溜去 啊。 您真的是， 哎， 走，打这儿下去，啊，打这儿 怎么着？ 门在那儿啊， 怎么着？你这是？你孩子还没养活了，你办哪门子？这不是提前下吊柜上吗？ 提前你也提前太早了 啊！ 他还没养活了，他敢多大养活？ 养活下来 还得一个月了，你 看，那就晚了。 怎么呢？ 那就晚了。你说我们这孩子今天养活了， 嗯， 是吧？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 嗯， 到了。 那叫满月吗？ 那叫 喜三。 对呀，俺说的就是喜三。喜三找你们座堂会，你们不去啊？ 我去呀。 但是呢， 是您刚才说的是满月 吗？俺是这么琢磨着、 嗯。 你看啊，小孩子办喜三找你们了， 嗯， 然后到了满月呢， 嗯、 还得找你们。 啊，对， 咱就不找其他人了。 哦， 这两档子事情。 您呢？咱先说这个。 啊， 先说喜三这段。 喜三去不去 啊？去， 给茶水。你看这人家急脾气。 不是，我刚才我听您好， 喜三， 喜三这日子是 啊，不忙。 怎么又不忙了、 啊？啊，不忙。 这喜三这日子可不是多长，这您讲话了，生下来三天就到日子。 对呀、啊， 您必须得说准了。 不，你也这人，你没弄明白 啊？ 这个小孩子这比说今天养活了 啊， 你们今天养活了 啊？ 今天、明天、后天去？ 对呀、 对吧？ 对呀、 今天养活了，后天去 啊？ 要明天养活了呢？ 明天就大后天 啊？大后天去 啊？ 要后天养活了呢？ 那是大后天、 哎、对了，又大后天养活了呢。 那就大，不，你还有准没有？ 不，盼着吧。 啊， 盼着吧。 盼着 啊， 盼着，这还盼着。 嗯， 我盼什么呢？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出门子，快了、 还没出门子 啊？对呀、 啊，啊， 对 啊。你呀、啊， 嗯， 纯粹这那 怎么又抢过去了？你看， 你跑这儿哄着水喝来了，快快走！ 你看， 你还没出门子了，你就琢磨养孩子？他要不养呢，我等你一辈子我。 不是，你看你老先别着急，俺妹妹呢？你说这个小孩子办喜三或满月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姑娘出门的事情大呀？ 姑娘出门的事儿大。 对呀。俺们那里是姑娘出门子，请你们堂会去。 那你提喜三提满月干嘛？ 不，你看姑娘出门子了，她就有小孩子了，有小孩子就有喜三，就有满月了。 那是后话，您那说话说的那么远干嘛呢？ 嗯， 也不是喜姑娘出门子、 去不去？ 去。 对呀，姑娘出门子找你们堂会去啊。 啊，那这， 你看 姐呢？ 这茶水， 这茶水，你还喝呢？ 你看这 没有， 这岁数不小了吧？这着急。 哎，行，这个姑娘出门子， 她这日子快了 啊！姑娘出门子这日子， 快了 啊！ 快娶了，你这姑娘也老大不小的了。 哦，二姐了， 四岁了。 嗯、四岁啊？ 那四岁了。 哎呀，这 咱这打上了。 走，四岁孩子出门子，有这事儿吗？ 我说你俩这是什么耳朵啊？ 我耳朵怎么了？ 谁说四岁了？ 你刚说的不还四岁了吗？ 零四岁。对喽，俺们那姑娘零四岁， 二十四了。 二十四做嘛呀？ 你不说零四岁？ 零四岁。 老闺女三十四了。 哪有那么大呀？没有三十，零四岁。 怎么个零四岁？ 俺们那个姑娘小名叫零，今年四岁。 还是四岁是吧？你起哄我揍你啊！你这不没耳事吗？ 真急了，大眼珠子一瞪，你看， 你跑我这开脚来是吗？ 不，都说你们说相声的爱逗个哏呢，这不是跟你逗哏了吗？ 可你也没这么逗的，你 不逗了。俺们那里真有事就找你们。 有什么事说？ 俺们是请贺买卖开张。 这句是实话。 嗯，买卖开张了。 买卖开张， 对， 好， 嗯， 您买卖开张办这么大喜事 啊， 您这个单位这买卖有伺候啊？ 当然了，当然了，你，俺们这个大买卖， 大买卖。 嗯， 小买卖他也不找团会。 天津市和平区 哦， 有个滨江道，知道吧？ 滨江道知道。 滨江道 这买卖是在 滨江道那个劝业场啊。 哦，您这买卖在劝业场里边 对过， 劝业场对过。 嗯，有个光明电影院。 您是光明电影院 旁边？ 旁边，旁边什么买卖？ 百信金楼 啊。百怎么着？ 百信金楼知道吧？ 知道。 百信金楼。 哦，百信金楼 一拐弯。 拐弯什么买卖？ 俺们那里是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银行， 豆腐大公司， 豆腐大公司。 对对对对， 你还真会起名 啊！ 豆腐大公司 咋了？ 豆腐大公司请我们上堂会 啊？对呀、啊， 你不就是豆腐房吗？不就是早点还卖姜子卖老豆腐吗？ 豆腐房做嘛？豆腐房是卖嘛的？ 卖豆腐房卖豆腐。 俺们那个大公司不卖豆腐。 哦，不卖豆腐。 哎，光卖豆酱。 嗯，那不一样吗？不上那吃早点去吗？ 你点的，你管我们做嘛的？对吧？俺们买卖打开张，把你们请进来。 嗯。 演完了，给你们钱，不就完了？ 这话是实际。我不管你什么买卖 啊， 反正你我要这钱数，您按钱数给我 啊。你们这个样子啊， 啊， 谢了，咱们买卖打开张啊。 是是， 你们一共是还是那个样子， 嗯， 一共去20个人 啊 啊，别说得成 啊， 100天多少钱？ 100天呢？ 对呀、啊， 那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100天呢？30100天呢？我这给您减减价， 嗯， 不能按那个价了， 嗯嗯， 您呢100天呢？您呢一共啊，您给200万块钱。这200万块钱就全包括了。 多少钱？ 200万块钱啊！要咬我是怎么着？干嘛？ 你们去吧。 啊， 去吧。 啊，去。 你们去了，俺们就搬出来了。 你搬出来干嘛？ 你们接受去吧。 我们跑那接受这买卖去了。 什么事呀、啊？就200万块钱。 您那也100天呢，您也不说说您这天数，这100天呢，这3多月了。 呀，你论月做嘛呀？100天。 是啊，100天呢，250天呢。 250天做嘛？100天。 对呀、啊，100天怎么个100天？ 这就是木有晚上，一个白天。 一个白天儿 啊，对呀， 一个白天 儿，200万，绑票来的。 就您这口条啊，指不定这有多少条人命了，我这就对你这说话，你就告我半天儿不完了吗？ 啊，对对对对，就咱们那多少钱？ 半天儿。半天儿，您还是那句话， 嗯， 我要啊，是跟您说要3万块钱， 嗯嗯， 您刚才不是说给10万吗？ 啊，是是是，行不？ 咱就10万块钱， 10万块钱了， 十万， 就这么着了， 哎， 一包在你的啊， 哎，一包， 10万块钱就，俺们也不管车费了， 车费不管， 哎，你， 我们自己负担， 行吧？ 演半天儿， 对呀， 早晨去， 对呀。 早晨去，这半天可就到了中午了。 没错啊， 到中午你们那儿管吃不管吃？ 哎，当然了，管费。 什么？ 你们不得吃饭吗？ 啊，我吃饭呢。 对呀， 你们到中午你们也吃饭吗？ 俺吃西餐。 这 咖啡吃西餐。 这倒霉样，我说这我们跑你那儿吃饭去了， 饭， 吃饭， 饭，你们要吃饭 啊？您那意思呢？ 饭，你们是二十个人哈？ 二十个人， 二十人呢？分两下的，十个人呢？ 十个人一桌， 一领， 一领 啊， 一领，唱戏呀、啊、是怎么的？ 啊，就不光唱戏，还有炒帘子嘞，吃不饱抖了那俩枕头，还有荞麦皮嘞。 你拿我们当驴是吧？这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说正事儿，管吃不管吃？ 管吃， 管吃。 管吃 什么？ 酒席。 酒席 ，行吗？ 行。 啊，你们二十个人分两下了。 十人一桌。 十个人一桌。 嗯。 这个一个桌子上替你们上一壶酒。 十个人。 啊。 一壶酒。 咋的？ 那够喝的吗？ 这壶有大有小啊，俺那个是大壶。 哦，大壶。大壶能盛二斤， 二两。 大壶盛二两啊？ 那怎么着？ 二两那够谁喝的呢？ 啊，不够没关系，还能兑水呢。 嗯，好，把你兑凉水 啊。 好，你们喝都喝凉水啊？ 那俺们不喝。 啊， 你们照顾你们， 照我们，我们不喝凉水。 那这一个人二两怎么样啊？ 一人二两还差不多 啊， 一人二两， 一个人二两， 对， 行吧？有会喝的，不会喝的，喝的多的，喝的少的，有男的有女的，俊美拉的，一个人二两，行吧？ 啊，好，够喝了， 行吧？ 够喝了。那个吃菜吃什么菜呢？ 菜，咦，俺那个菜刚好的 啊。 哎，你吃过八大碗的？ 嚯，您这句话说的。老天津味的最好的吃是八大碗， 吃过吧？ 吃过。 九大馅呢？ 九大馅我可没吃过。 九大馅？ 嗯 啊，九大馅你没吃过？ 没吃过。 那你更没吃过俺们那个十大馅了。 十大？ 嗯， 比九大馅还多一件。 那当然是了。 哎呦，那太好了。 是，十大馅。 那个。我呀， 嗯， 我们这里边人呢，我最好吃。 是啊， 嗯，您这一说这个十大件， 嗯， 我恨不能明天就去。 别谈了， 您能不能您在这说说这十大件都有什么？ 咱这十大件 啊， 这里有四个盘 啊， 五个碗 啊， 还有一个大抢盘。 嘿，四盘五碗一大抢盘， 那没错。 您跟我说说都有什么？ 啊。这头一盘， 先说这四盘。 嗯， 头一盘是什么？ 小撮拌豆腐，一清二白，搞点小磨香油，吃起来香扑扑香扑扑的，通气养神呢。 嗯，好，头一盘小撮拌豆腐，二一盘呢？ 韭菜花拌豆腐。 嗯，还是豆腐。那三一盘 。 嗯。 辣椒糊拌豆腐， 辣色豆腐 啊， 第四盘， 咦，就有的凉菜 哦， 第一筷子搞在嘴里一吃，嘎吱吱嘎吱吱的， 拌海蜇， 萝卜皮拌豆腐。 行，您打住，您先外面过个铺啊，在外面过 个铺。咋了？ 我们不去了。 怎么了？ 就冲您这四家都是豆腐，我们吃完腿软。我。 这是压桌的碟子，愿意吃你们吃两口，不愿意吃你扒了开。 哦，那我们扒了，我们吃什么呢？ 还有五碗大菜呢。 要吃那五碗大 菜。那当然是五碗大菜。 哦，对，您说五碗大菜都是什么？ 第一碗， 头一碗是什么？ 大白菜熬豆腐。 这就是大菜。 大白菜嘛。 哦。大白菜熬豆腐，二碗 小菠菜炖豆腐， 三碗 好了，这个里头哎有红的有白的，拿筷子可吃不了，你拿笤帚咬着吃。 这是 猪血烩豆腐。 完了，猪血烩豆腐 啊， 那四碗呢？ 咦，端上来你瞅呗，猪头一层黄油味。 这个是 油炸死豆腐， 还是梅梨豆腐是吗？我们不去了。 那还有一碗呢啊， 这不四碗吗？ 不是五碗， 五碗， 哎， 五碗还有那 这就好了 啊。 哎，北僧端上来先喊一嗓子， 嗯， 哇，给咱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这是拌海参， 啥柿子骨的豆腐。 行，您留着您那豆腐卖去吧啊。这走吧。说半天没离开豆腐，我们不去了。 这压桌的碟子，愿意吃吃两口，不愿意吃扒拉开。 你都扒拉开还有什么？这个 要解馋吃大抢盘。 大抢盘呢？ 嗯， 大抢盘不也豆腐吗？ 这里没豆腐的，这里得有豆腐。你是茄子。 哎，我是茄子。 嗯， 你是茄子。 这里再有豆腐了，俺就是你们大个的茄子。 哎，你老掺和我干嘛？ 这里没豆腐了。 没豆腐了。 俺先今天说说这种菜的做法。 你说说。 你一听，包括你吹嘴饺子流哈喇子呀、 哦、 要想吃这种东西、你得起个大清早啊。 嗯， 早晨四更多不到五更天、到集市上买去。 嗯， 那集市上三四斤一块的，五六斤一块的都有啊。把它买到家里来，找一口大柴锅，锅里倒上两条子水，把这个东西放在锅里，连煮带炖，这个里边就往拉风箱了、哎呀，那个风箱拉起来是呼哒哒哒哒，呼哒哒哒哒，呼哒哒哒，锅里水开的咕嘟嘟嘟嘟，咕嘟嘟嘟嘟，咕嘟嘟嘟，呼哒哒哒，呼哒哒哒，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呼哒哒哒。 你贫不贫？往下说。 加那么五六块，把它打出来，那镊子把毛全摘净了。可不敢下冷水桶啊。 怎么呢？ 你那个胃口受不了啊。 哦， 搞到面板上亮亮亮。 嗯， 拿过刀子来，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拿过大枪盘来，把它码好了，碎的码在底下，整的码在上头，码了个五花三层。 嗯， 哎，咱这个佐料刚着得的，有香菜末、韭菜末、葱末、姜末、甜面酱、花椒油、辣椒油、麻酱料酒、卤虾油、芝麻盐、胡椒面、红中酱油、大蒜瓣。拌好了锅肉，你爬来是吃什么？ 白煮肉、 豆腐渣呀。 豆腐渣。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刘兰亭、尹笑声合说的传统相声《找堂会》。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在节目最后，尚远再为您奉上一段天津的单弦名家张建平先生带来的插曲儿《皓月当空》。 时间月被云蒙，是情人凄凉落寞，忽听得窗儿外响一声，恰似郎君至卸残妆的佳人，他挽了一挽乌云忙向外迎。原来是李某戏双，金陵捧这家人一场欢喜，便犹如虐待带转向去回绣户